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02，唐纪十八。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下。咸亨二年春正月甲子，上幸东都，下四月甲申，以西突厥阿史那都之为左骁卫大将军兼福延都督，以安吉五多路之众。初，武元庆等既死，皇后奏以其子子贺兰敏之为世祸之嗣，袭爵周公，改姓武氏，累迁弘文馆学士、左散骑常侍。魏国夫人之死也，上见敏之，悲泣曰：“想吾出世朝犹无恙，退朝已不救，何仓促如此？”敏之嚎哭不对。后闻之曰：“此儿疑我，由是误之。”敏之貌美，征于太原王妃，即居妃丧，侍崔蝶奏祭。司卫少卿杨思简女有书色，上即后自选以为太子妃，婚有日矣，敏之逼而淫之。后于是表言敏之前后罪恶，请家篡逐。六月丙子，敕留雷州，复其本姓，至韶州，以马缰绞死。朝事作于敏之郊游，留岭南者甚众。秋七月乙未朔，高侃破高黎余众于安市城。九月丙申，潞州刺史徐王元礼薨。冬十一月甲午朔，日有食之。车驾自东都幸徐汝，十二月癸酉，教列于歙县。丙戌，还东都。三年春正月辛丑，以太子左卫副帅梁基寿为姚州道行军总管，将兵讨叛蛮。庚戌，昆明蛮十四姓23000户内附，至殷敦总三州。二月庚午，徙突遇浑于鄯善号为水南。突遇浑为吐蕃之强，不安其居，有鄯州地辖，寻徙灵州，以其部落至安乐州，以可汗诺和波为刺史。突遇浑故地皆入于吐蕃。己卯，侍中永安郡公江克薨。下四月庚午，上幸合璧宫。吐蕃遣其大臣众从入贡，上问以吐蕃风俗，对曰：“吐蕃地薄气寒，风俗朴鲁，然法令严整，上下一心，亦是常自下而起，因人所立而行之，思所以能持久也。”上皆以吞灭突遇浑，拜薛仁贵，叩逼凉州市，对曰：“臣受命贡献而已，军旅之事非所闻也。”上厚赐而遣之。鬼位遣都水使者黄仁素始于吐蕃。秋八月壬午，特进高阳郡公许敬宗族。太常博士袁思古议 敬宗弃长子于荒教，假少女于一末，按事法，名与石爽曰谬，请视为谬。敬宗孙太子舍人晏伯送司谷与许氏有怨，请改事。太常博士王福志义以为得失一朝，荣辱千载，若贤系有时，当据法推绳，如其不然，亦不可夺。户部尚书戴志德谓福志曰：高阳公任欲如是，何以视之为谬？对曰：昔晋司空何曾计中且笑，徒以日食万钱，秦秀视之为谬。许敬宗忠孝不待于曾，而饮食男女之累过之，视之曰谬，无复许氏矣。召集五品以上更议。礼部尚书杨思敬议，按事法，既过能改曰公，请示曰公，赵从之。敬宗常奏刘其子昂于岭南，又以女假蛮夷冯盎之子，多纳其祸，故思古亦及之。福至伯之父也。九月癸卯，喜沛王贤为雍王。冬十月己未，召太子监国。壬戌，车驾发东都。十一月戊子朔，日有食之。甲辰，车驾至京师。十二月，高侃与高黎于众战于白水山，破之。新罗遣兵救高黎，侃击破之。癸卯，以左庶子刘仁轨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太子罕解功臣，典善成全交行文委，折减所功善，并上书见太子。太子复书，谢以多吉，即入世少暇，加纳其意，请之，又使缺。上曰：行文委是无子，能彻善进谏，此直事也，擢为右使。太子因宴疾，命功臣至道，赐及左奉御帅王吉善。吉善曰：至道自有灵官，臣若奉令，恐非所以与议殿下也。太子谢之。上闻之，赐吉善兼百匹，寻迁左牵牛卫将军。四年春正月丙辰，绛州刺史郑惠王袁义薨。三月丙申，召刘仁轨等改修国史，以许敬宗等所计多不实故也。下四月丙子，车驾幸九成功。闰五月，因申道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李锦行大破高黎叛者，于葫芦河之西俘获数千人，余众皆奔新罗。使锦行妻刘氏留伐奴城，高黎引漠河攻之。刘氏换甲率众守城，久之鲁退，上加其功，封燕国夫人。锦行，漠河人突地基之子也，武力绝人，为众夷所惮。秋七月，婺州大水，溺死者五千人。 八月辛丑，上以疟疾，令太子于延福殿受诸司起事。冬十月壬午，中书令严立本薨。乙巳，车驾还京师。十二月丙午，公岳疏勒二王来降。西突厥兴西王可汗之事，诸部离散，公岳及阿西吉皆叛。苏定方之西逃也，秦阿西吉已归。公岳南结吐蕃，北招燕面，共攻疏勒，降之。上遣鸿胪卿萧四业发兵讨之，四业兵未至，公岳惧，与疏勒皆入朝，上赦其罪，遣归国。上元元年春正月壬午，以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为机林道大总管。卫尉卿李弼又领军大将军李锦行复之，发兵讨新罗。使新罗王法敏缉纳高黎叛众，又据百计故地，使人守之。上大怒，诏削法敏官爵。其弟又骁卫员外大将军临海郡公任问在京师，立以为新罗王，使归国。三月辛亥朔，日有食之。贺兰敏之既得罪，皇后奏召武元爽之子成嗣于岭南，袭爵周公，拜上衣奉御。下四月辛卯，迁宗正卿。秋八月壬辰，追尊宣简公为宣皇帝，比张氏为宣庄皇后，义王为光皇帝，比贾氏为光义皇后，太武皇帝为神尧皇帝，太穆皇后为太穆神皇后，文皇帝为太宗文武圣皇帝，文德皇后为文德圣皇后。皇帝称天皇，皇后称天后，以避先帝先后之称，改元摄天下。戊戌，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，四品服深妃金带，五品服浅妃金带，六品服深绿，七品服浅绿并银带，八品服深青，九品服浅青并偷石带，庶人服黄铜铁带，自非庶人不听服黄。九月癸丑，诏追复长孙成、长孙无忌官爵，以无忌曾孙义袭爵赵公，听无忌归丧，陪葬昭陵。贾寅，上谕祥鸾阁，官大仆，分音乐为东西棚，使雍王贤主东棚，周王显主西棚，决胜为乐。好处俊谏曰：二王春秋上少，志趣未定，当推离让早，相亲如一。今分二棚，地相夸敬，排忧小人，言辞无度，恐其交争胜负，讥诮失礼，非所以崇礼义，劝敦睦也。上俱然曰：卿远识，非众人所及也。俱止之。是日，卫尉卿李弼 抱足于宴所，谓之废服一日。冬十一月丙午朔，车驾发京师，即有教列华山之屈武元务臣至东都。冀州陆氏参军张君彻等诬告刺史蒋王运及其子汝南郡王伟谋反，敕通事舍人薛思珍持传往案之。十二月癸未，运黄惧，自缢死，赏知其非罪，深痛惜之，斩君彻等四人。戊子，于田王伏蛇雄来朝。辛卯，波斯王卑路斯来朝。壬寅，天后上表以为国家圣序出自玄元皇帝，请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，每岁明经，准孝经论语测试。又请自今复在魏母服资催三年，又京官八品以上以良家俸禄，及其余便宜和十二条，诏书褒美皆行之。是岁有刘晓者上书论选，以为今选曹以简刊为公道，书判为德人，书不知考其德性才能，况书判借人者众矣。又礼部取士专用文章为甲乙，故天下之士皆舍德性而趋文艺，有朝登甲科而西陷行僻者，虽日诵万言，何关礼体？文成七部，未足化人。况尽心会目之间，即彼烟霞之际，以思成俗，岂非大谬？夫人之目明如水趋下，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陛下若取士以德性为先，文艺为末，则多事雷奔，四方风动矣。二年春正月丙寅，以于田国为皮沙都督府，分其境内为十州，以于田王尉迟伏蛇雄为皮沙都督。辛未，吐蕃遣其大臣论吐浑弥来请和，其请与突遇浑复修林号，赏不许。二月，刘仁轨大破新罗之众于七重城，又使漠河福海掠新罗之南境，斩获甚众。仁轨引兵还，诏以李锦行为安东镇抚大使，屯新罗之买萧城以经略之，三战皆捷。新罗乃遣使入贡，且谢罪，上赦之，复新罗王法敏官爵。今人问中道而还，改封临海郡公。三月丁巳，天后赐仙蚕于邙山之阳，百官及朝级使皆陪位。上苦风眩甚，亦使天后设之国政。中书侍郎同三品好处郡曰：天子礼外，后礼内，天之道也。昔未闻著令，虽有幼主，不许皇后临朝，所以度祸乱之盟也。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，不传之子孙而谓之天后乎？中书侍郎 昌乐、李义演曰：“处郡之言至忠，陛下宜听之。”上乃止。天后多引文学之事，著作郎袁万顷、左使刘一之等，使之撰《列女传》《陈轨》《百僚新界》《月书》，凡千余卷。朝廷奏议及百司表书，时密令参决，以分宰相之权。时人谓之北门学士，依之子义之子也。夏四月庚辰，以司农少卿韦弘基为司农卿。弘基兼之东都营田，受诏完弃宫院，有患者于院中犯法，弘基杖之，然后奏文，上以为能，赐捐数十匹，曰：“更有犯者，轻即杖之，不必奏也。”初，左牵牛将军长安赵圭赏高祖女长乐公主，生女为周王显妃，公主颇为上所厚，天后恶之，心似妃作废，幽闭于内侍省，食料己生者，防人后其突焉，而以数日焉不出，开市死服矣。归自定州刺史贬阔州刺史，令公主随之官，仍绝其朝业。太子弘仁孝谦谨，上甚爱之，礼皆士大夫，中外主心。天后方逞其志，太子奏请，硕无止，由是失爱于天后。益阳宣城二公主，萧淑妃之女也，作母得罪，忧于掖庭，年逾三十不嫁。太子见之惊恻，具奏请出将，上许之。天后怒，即日以公主配当上义尉权益王遂谷，己亥，太子薨于合璧宫，时人以为天后朕之也。壬寅，车驾还洛阳宫。五月戊申，下诏，朕方欲禅位皇太子，而急惧不起，宜身往命，加以尊名，可视为孝敬皇帝。六月戊寅，立雍王贤为皇太子，赦天下。天后戊慈州刺史启王上金，有司西旨奏其罪。秋七月，上金作解官，李州安置。八月庚寅，葬孝敬皇帝于宫陵。戊戌，以戴志德为右仆射。庚子，以刘仁轨为左仆射，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。张文冠为侍中，郝处俊为中书令，李敬玄为吏部尚书兼左庶子，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。刘仁轨、戴志德庚日受牒素，仁轨常以美言许之，志德必据理难节，未尝与夺，时有冤结者，密为奏辩，由是时欲皆归人鬼。或问其故，至德曰：“威服者人主之柄，人臣安得盗取之？”上文 深重之。有老妪欲议人鬼陈蝶，勿议至德。至德览之未终，欲曰：“本位是解释仆业，乃不解释仆业也，归我蝶。”至德笑而受之。时人称其长者。文冠时间大理卿，求文改官，皆痛哭。文冠性严正，诸司奏议多所纠驳，上甚委之。宜凤元年春正月壬戌，徙义王伦为相王。纳州辽反，敕黔州都督发兵讨之。二月甲戌，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。先是有华人任东关者，悉罢之。徙雄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，其百计户口先徙于徐延等州者，皆置于建安。天后劝上封中岳，鬼位诏以今冬有事于嵩山。丁亥，上幸汝州之温汤。三月癸卯，黄门侍郎来衡、中书侍郎薛元超并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衡继之兄，元超收之子也。甲辰，上还东都。闰月，吐蕃寇善阔和方等州，敕左监门为中郎将灵狐智通发兴凤等州兵以御之。己卯，诏以吐蕃犯塞停封中岳。已酉，以洛州牧周王显为洮州道行军元帅，将工部尚书刘神礼等十二总管，兵州大都督项王伦为凉州道行军元帅，将左卫大将军弃弼合力等以讨吐蕃，二王皆不行。庚寅，车驾西还。甲寅，中书侍郎李义衍同中书门下三品。戊午，车驾至九成宫。六月癸亥，黄门侍郎晋陵高志周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秋八月乙未，吐蕃寇叠州。壬寅，敕贵广交钱等都督府必来助你土人，减则未经，自今每四年遣五品以上清正官充使，仍令御史同往助你，时人为之难选。九月壬申，大理奏左威卫大将军全善才、左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着昭陵柏，罪当除名，赏特命杀之。大理丞太原狄仁杰奏二人罪不当死，上曰：“善才等着陵柏，我不杀则为不孝。”仁杰固执不已，赏作色，令出。人杰曰：“范言直谏，自古以为难，臣以为欲桀纣则难，欲尧舜则易，今法不至死，而陛下特杀之，是法不信于人也，人何所挫其手足？且张氏之有言，设有道长陵一抔土，陛下何以处之？今以一株柏杀二将军，后代为陛下为何如矣？ 臣不敢奉诏者，恐陷陛下于不道，且修建事之于地下故也。上怒稍解，二人除名，留岭南。后数日，擢任杰为侍御史。初，任杰为兵州法曹，同僚郑重志当使绝狱。重志母老且病，任杰曰：“彼母如此，岂可使之有万里之忧？”以长史令人机，请代之行。人机素与司马李孝廉不协，因相谓曰：“吾辈岂可不自愧乎？”遂相与极目。冬十月，车驾还京师。丁酉，遐想太庙，用太学博士史灿译。帝后三年而遐，遐后二年而帝。寻王肃节，萧淑妃之子也，景敏好学，天后恶之，自齐州刺史左迁深州刺史。前封初，敕曰：“肃节既有旧疾，不须入朝。”而肃节实无疾，自以久不得入晋，乃著《忠孝论》。王府仓曹参军张柬之因使前封其论已尽，后见之，诬以赃贿。丙午，降封鄱阳王，元州安置。十一月壬申，改元赦天下。庚寅，以李敬玄为中书令。十二月戊午，以来衡为河南道大使，薛元超为河北道大使，尚书左丞鄢陵崔之替、国子司业郑祖玄为江南道大使，分道巡抚。二年春正月乙亥，上耕吉田。初，刘仁轨引兵自雄津还，伏于龙为新罗之逼，不敢留，寻意还朝。二月丁巳，以工部尚书高藏为辽东州都督，封朝鲜王，遣归辽东，安吉高黎于众。高黎先在株洲者，皆遣与藏俱归，又以司农卿伏于龙为雄津都督，封代方王，亦遣归安吉百计于众，仍以安东都护府与新城以统之，使百计荒残。命龙寓居高黎之境，藏至辽东，谋叛，遣与莫合通，赵桓徙雄州而死，散徙其人于河南陇右诸州，贫者留安东城旁。高黎旧城没于新罗，余众散入漠河及突厥，龙毅竟不敢还故地。高氏伏于氏遂亡。三月癸亥朔，以好处郡高至州并为左庶子，李义衍为右庶子。夏四月，左庶子张大安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大安，公瑾之子也。赵以河南北汉，遣御史中丞崔密等分道存问赈济。侍御史宁陵刘思立上书以为：“今麦秀残老，农事方殷，赤石抚寻， 人皆悚变，望其家业祭此天恩，聚集参营，房费不少。既缘赈济，须立布书，本欲安存，更成烦扰。往且委州县赈济，待秋务闲，出使褒贬。书奏，密等遂不行。五月，吐蕃寇伏于之临河镇，秦镇将杜孝生领缉书，水松州都督武居济使降，孝生固执不从，吐蕃军还，舍孝生而去。孝生复率余众据守，诏以孝生为游击将军。秋八月，徙周王显为英王，更名哲，命刘仁轨镇洮河军。冬十二月乙卯，诏大发兵讨吐蕃。诏以显庆心理，多不失古，其五礼并依周礼行事，自是礼官亦无平手，没有大礼，临时撰定。三年春正月辛酉，百官及蛮夷酋长朝天后于光顺门。刘仁轨镇洮河，没有奏请，多为李敬玄所议，由是怨之。仁轨之敬玄非将帅才，欲重伤之，奏言西边镇守非敬玄不可，敬玄故辞。上曰：仁轨虚镇，战役自亡，请安得辞。丙子，以敬玄代仁轨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，仍检校善州都督，又命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孝义等发剑南山南兵以复之。孝义，神通之子也。鬼位遣金吾将军曹怀顺等分往河南北牧蒙氏，不问布衣及仕宦。夏四月戊申，赦天下，改来年元为通前。五月壬戌，上幸九成宫。丙寅，山中雨，大寒，从兵有冻死者。秋七月，李敬玄奏破吐蕃于龙之，上初即位，不忍观破阵月，命撤之。辛酉，太常少卿韦万旦奏久寝不坐，俱成废缺，请自今大宴会复奏之，上从之。九月辛酉，车驾还京师，上将发兵讨新罗，侍中张文冠卧疾在家，自于入县，谏曰：今吐蕃为寇，方发兵西讨，新罗虽云不顺，未尝犯边，若又东征，臣恐公私不生其弊。上乃止。鬼害，文冠轰。丙寅，李敬玄将兵十八万与吐蕃将论亲陵，战于青海之上，兵败。工部尚书右卫大将军彭城西宫刘审礼为吐蕃所虏，使审礼将前军深入，顿于壕所，为虏所攻。敬玄懦怯，按兵不救，闻审礼战没，狼狈还走，顿于成峰岭。 阻泥沟以自固，鲁屯兵高冈以压之。左领军员外将军黑齿长之夜率敢死之士500人袭击鲁营，鲁众溃乱，其将拔地射引兵遁去，敬玄乃收余众还善州。审理诸子自负亦阙，请入吐蕃赎其父。敕听次子亦从，亦吐蕃省之。必至，审理已病卒。亦从昼夜嚎哭不绝声，吐蕃哀之，还其师。亦从徒显复之以归。上加黑齿长之之功，擢拜左五卫将军，充河源军副使。李敬玄指西征也。监察御史元武娄师德应莽士赵从军，即拜，敕师德收集散亡，军乃复阵。因命使于吐蕃，吐蕃将论赞婆迎之敕领，师德宣导上意，欲以祸福，赞婆甚悦，谓之数年不犯边。师德迁殿中侍御史，充河源军司马，兼之营田事。上以吐蕃为忧，西召侍臣谋之，或欲和亲以息民，或欲严设守备，似公私复食而讨之，或欲即发兵击之，意境不绝，赐食而遣之。太学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，言欲吐蕃之策，以为李国之要在文与武，今言文者则以辞华为首而不及经纶，言武者则以计设为先而不及方略，是皆何异于理乱哉？故陆机主辩王之论，无救何桥之败，养由机射穿七闸，不计燕陵之师，此已然之名效也。古语有之，人无常俗，政有理乱，兵无强弱，将有巧拙，故选将当以智略为本，勇力为末。今朝廷用人，累取将门子弟及死士之家，彼皆庸人，岂足当捆外之任？李左车、陈汤、吕蒙、孟关皆出贫贱而立殊功，未闻其家代为将也。夫赏罚者，军国之切物，苟有功不赏，有罪不诛，虽尧舜不能以治理。义者皆云，近日征伐，须有赏格而无事实，盖有小才之力不知大体，徒惜勋庸，恐虚仓库，不知事不用命所损几何，前手虽微不可期望，岂得悬不信之令，设虚赏之科，而望其立功乎？自苏定方征辽东，李基破平壤，赏绝不行，勋仍焉至，不闻斩一台郎，录一令史，以谢勋人。大飞川之败，薛仁贵、郭代峰等不及众诸，向使早诛仁贵等，则自于诸将岂敢失利于后哉？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计也。又出师之要，全资马力， 臣请开畜马之禁，使百姓皆得畜马。若官军大举，委州县长吏以官钱增价市之，则皆为官有。彼胡虏视马力以为强，若听人见事而恤之，乃是损彼之强，为中国之利也。先是尽百姓畜马，故园中言之，上善其言，召见，令职中书省，帐内供奉。冬十月丙午，徐州刺史密真王袁晓薨。十一月壬子，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横薨。十二月，赵廷来年通前之号，以反与不善故也。条路元年春正月己酉，上幸东都。司农卿韦弘基作粟与、高山、上阳等宫，制度壮丽。上阳宫临洛水，为长廊亘一里，宫城上喜遇之。是御史狄仁杰合奏弘基岛上为奢泰，弘基作免官。左司郎中王本立世恩用事，朝廷未知。仁杰奏其间，请赴法司，赏特原之。仁杰曰：国家虽乏英才，其少本立辈，陛下何惜罪人以窥王法，必欲驱赦本吏，请弃臣于无人之境，为忠贞将来之戒。本吏竟得罪，由是朝廷肃然。庚戌，左仆射太子宾客道公公戴至德薨。二月壬戌，吐蕃赞普族，子弃弩西弄立，生八年矣。时弃弩西弄与其舅屈萨若以杨同发兵，有弟生六年，在论亲陵军中。国人谓亲陵之强，欲立之，亲陵不可，与萨若共立弃弩西弄。上闻赞普族，命裴行俭呈见图之。行俭曰：亲陵为政，大臣极目，未可图也。乃止。下四月辛酉，好处郡为侍中。偃师人明崇偃以符咒幻术为上级天后所重，官至正谏大夫。五月壬午，崇偃为盗所杀，求贼竟不得，赠崇偃侍中。丙戌，命太子监国。太子处事明审，时人称之。戊戌，作子贵公于渑池之西。六月辛亥，赦天下，改元。初，西突厥时姓可汗阿史那都之及其别帅李遮福与吐蕃联合，亲逼安西，朝议欲发兵讨之。吏部侍郎裴行俭曰：吐蕃为寇，审理覆没，干戈未息，岂可复出师西方？今波斯王族其子尼桓师为质在京师，以遣使者送归国，道过二鲁，以便以取之，可不血刃而擒也。上从之， 命行检册立波斯王，仍为安抚大使使。行检奏肃州刺史王方毅以为己父，仍令检校安西都护。秋七月己卯朔，诏以今年冬至有事于嵩山。初，裴行俭常为西州长史，即奉使过西州，历人交迎。行俭悉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自随，且扬言天时方热，未可涉远，许稍凉乃西上。阿史那都之参知之，遂不设备。行检徐召四镇诸胡酋长谓曰：昔在西州纵列甚乐，今欲寻旧赏，谁能从无列者？诸胡此地争请从行，尽得万人。行检扬为田猎，较乐不武，数日遂背道西进，去都知部落十余里，先遣都知所亲问其安否，外事闲暇，似非讨袭，续使促召相见。都知先与李遮福曰：秋中聚汉使，促闻君至，既无所出，率其子弟营业，遂擒之。因撰其弃剑，西召诸部酋长，直送岁夜城，检其经济清机，昼夜尽掩遮服。途中或都知环使与遮服使者同来，行检是遮服使者，使先往遇遮服，以都知以就擒，遮服亦降。于是求都知遮服以归，遣波斯王自还其国，留王方毅于安西，使驻岁夜城。冬十月，单于大都护府突厥阿史德温伯，奉旨二部俱反，立阿史那熟尼福为可汗。二十四州酋长皆叛应之，众数十万。遣鸿胪卿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四业，又领军卫将军花大志，又牵牛卫将军李景嘉等将兵讨之。四业等先战吕捷，因不设备，会大雪，突厥夜袭其营，四业狼狈拔营走，众遂大乱，为虏所败，死者不可胜数。大智景嘉引步兵且行且战，得入单于都护府。四业减死，留贵州，大智景嘉并免官。突厥寇定州，刺史霍王元轨命开门掩旗，鲁夷有福聚而消遁。周人李家运与鲁通谋，事谢，上令元轨穷其党羽。元轨曰：强寇在境，人心不安，若多所待系，使屈之使叛也。乃毒杀家运，余无所问，因自何为志？上览表大喜，谓使者曰：朕亦悔之，向吴王使定州矣。自是朝廷有大事，尚多密斥问之。仁子遣左金吾卫将军曹怀顺屯景行， 又五位将军崔宪屯龙门，以备突厥。突厥山右西契丹侵略瀛州，都督周道务遣护曹使平唐修景将兵击破之。庚申，诏以突厥备旦罢封嵩山。癸亥，吐蕃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论色条棒来告丧，并请和亲，上遣郎将宋令文诣吐蕃会赞普之葬。十一月戊寅朔，以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高志周为御史大夫，罢之政事。癸未，上宴裴行俭，谓之曰：“卿有文武兼资，今受卿二职。”乃除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。甲辰，以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，将兵十八万，并西军检校丰州都督常务挺，东军幽州都督李文简，总三十余万以讨突厥，并受行检节度。务挺，明镇之子也。永隆元年春二月癸丑，上姓汝州之温汤。戊午，姓嵩山楚氏三元田由言所居。己未，姓道士宗城潘师正所居。上及天后太子皆拜之。乙丑，还东都。三月，裴行俭大破突厥于黑山，擒其酋长奉直，可汗尼叔福为其下所杀，以其首来降。初，行俭行至朔川，谓其下曰：“用兵之道，俯视贵城，制敌贵诈。”前日萧四夜粮运为突厥所掠，士卒动馁，故败。今突厥必复为此谋，以有以诈之，乃诈为粮车三百乘，每车服壮士五人，各持陌刀劲弩，以雷兵数百为之援，且服精兵于险要以待之。鲁果至，雷兵弃车散走，鲁驱车救水草，解鞍木马，欲取粮。壮士自车中跃出，击之，鲁惊走，复为伏兵所邀，杀获殆尽。自是粮运行者，鲁莫敢进。军至单于府北，抵牧下营，绝欠以州。行俭俱命移救高冈，诸将皆言士卒已安堵，不可复动。行俭不从，促使移。是夜，风雨暴至，前所营地水深丈余，诸将惊服，问其故。行俭笑曰：“自今但从我命，不必问其所由之也。”奉旨即就擒，余党走保狼山。召户部尚书崔之悌持传以定襄，宣慰将士，且驱楚于寇。行俭引军还。夏四月乙丑，上姓子贵公。戊辰，黄门侍郎文喜裴炎、崔之温、中书侍郎京兆王德珍 并同中书门下三品，知温知替之地也。秋七月，吐蕃寇河源，左五卫将军黑齿长之击却之，擢长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。长之以河源充要，欲加兵数之，而运输险远，乃广置封戍七十余所，开屯田五千余顷，遂收五百余万担，由是战守有备焉。先是剑南募兵于茂州，西南筑安荣城，以断吐蕃通蛮之路。吐蕃以生羌为向导，攻陷其城，以兵拒之。由是西尔诸蛮皆降于吐蕃。吐蕃进据杨桐党项及诸羌之地，东接梁松茂西等州，南临天竺，西陷秋瓷疏勒等四镇，北抵突厥，地方万余里，诸胡之胜莫与为比。丙申，郑州刺史姜王袁祥薨，突厥余众为云州，代州都督窦怀哲又领军中郎将程务挺将兵击破之。八月丁未，上还东都。中书令简教善州都督李敬玄军祭拜，屡称疾请还，上许之。既至无疾，以中书事事，上怒。丁巳，贬衡州刺史。太子贤闻宫中妾意，以贤为天后子韩国夫人所生，内自疑惧。明崇俨以压胜之术为天后所信，常密称太子不堪成绩，英王冒累太宗，又言相王享最贵。天后常命北门学士转少阳正范及孝子传以赐太子，有硕作书翘让之，太子欲不自安。即重言死，贼不得，天后以太子所为。太子颇好声色，与护奴赵道生等侠逆，多赐之金帛。司议郎韦承庆上书谏不听，天后使人告其事，召薛元超、裴炎与御史大夫高志周等杂居之，于东宫马房搜得造假数百领，以为反据。道生又款称太子使道生杀重言，赏素爱太子，迟回欲诱之。天后曰：为人子怀逆谋，天地所不容，大义灭亲，何可赦也？甲子，废太子贤为庶人，遣右监门中郎将灵狐智通等送贤一京师，优于别所，党羽皆服诛，仍焚其甲于天津桥南以示市民。长庆思迁之子也。乙丑，立左卫大将军雍州牧英王哲为皇太子，改元摄天下。太子贤马刘讷言常撰排邪集以献贤，贤拜，搜得之，赏怒曰： 以六经教人有恐不化，乃尽排写笔说，起辅导之意也。留讷言于镇州。左卫将军高真行之子郑为太子典善成，事与贤廉，上以复其父，使自训责。郑入门，真行以佩刀刺其喉。真行兄户部侍郎沈行又刺其父。真行兄子玄断其手，弃之道中。上闻之不悦，贬真行为潞州刺史，沈行为渝州刺史。真行是廉之子也。左庶子中书门下三品张大安做阿父太子，左迁蒲州刺史，其余公僚上皆视其罪，使复位。左庶子薛元超等皆无蹈拜恩。右庶子李义衍独引咎涕泣，时论美之。九月甲申，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王德珍为相王府长史，罢政事。冬十月壬寅，苏州刺史曹王明、宜州刺史寺蒋王伟皆作故太子贤之党，明降封零陵郡王，黔州安置，伟除名道州安置。丙午，文成公主薨于吐蕃，即有车驾西还。十一月壬申朔，日有食之。开耀元年春正月，突厥寇元庆等州，以害前右卫将军李之石等屯京庆二州，以备突厥。庚辰，以初立太子，敕宴百官及命妇于宣政殿，引九部骑及散乐自宣政门入。太常博士袁立贞上书以为，正寝非命妇宴会之地，禄门非昌幽禁欲之所，请命妇会于别殿，九部骑自东西门入，其散乐伏望亭省。上乃更命置宴于麟德殿。宴日，赐立贞帛百段。立贞昂之曾孙也。立贞族孙义为苏州刺史，自以其先自宋太尉书以来，尽忠帝室，为琅琊王氏随义氏台鼎，而为历代左命，持与为比。常曰：所贵于名家者，为其嗜赌忠贞，才性相济故也。比欲婚姻求禄利者，有巫族贵乎？时人视其言。裴行俭君既还，突厥阿史那弗念复自立为可汗，与阿史德温复联兵为寇。癸巳，以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，以右五位将军曹怀顺、幽州都督李文俭为副，将兵讨之。二月，天后表请赦启王上金、鄱阳王素节之罪，以上金为沔州刺史，素节为越州刺史，仍不听朝籍。三月辛卯，以刘仁轨兼太子少傅，于如故。 以侍中郝处俊为太子少保，罢政事。少府见裴飞书善盈利，奏买院中马粪，遂得钱20万民。上以问刘仁轨，对曰：“利则后矣，恐后代成唐家卖马粪，非家名也。”乃止。飞书又为上造敬殿，成。上与仁轨观之，仁轨惊屈下殿。上问其故，对曰：“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是世四壁有数天子，不祥孰甚焉？”上俱令踢去。曹怀顺与皮将斗一招，将前军击突厥，或告阿史那弗念与阿史那温父在黑沙，左右才20骑以下，可径往取也。怀顺等信之，留老弱于葫芦坡，率轻锐背道进，至黑沙无所见，人马疲顿，乃引兵还。会薛延陀部落与西邑弗念，欲怀顺军，因请降。怀顺等引兵徐还，至长城北与温父小战各引去，至衡水欲弗念。怀顺一招与李文简及皮将刘敬同四军合为方阵，且战且行。经一日，弗念乘便风击之，军中扰乱，怀顺等弃军走，军遂大败，死者不可胜数。怀顺等收散卒，敛金帛，以路弗念，与之约和，杀牛为盟。弗念北去，福顺等乃得还。夏5月丙戌，怀顺免死，留岭南。己丑，河源道经略大使黑齿长之将兵击吐蕃论赞婆于梁飞川，破之，收其粮畜而还。长之在军7年，吐蕃深畏之，不敢犯边。初，太原王妃之薨也，天后请以太平公主为女官以追服，即吐蕃求和亲，请上太平公主，上乃未立太平冠，以公主为冠主以拒之。至是，时选光禄卿焚因薛曜之子少上焉，少母太宗女成阳公主也。秋7月，公主是薛氏。自兴安门南至宣阳房西，辽据相主，家禄怀木多死。少兄以公主宠盛，深忧之，以问祖祖户部郎中克垢。克垢曰：“帝生上主，国家故事，苟以公慎行之，亦何伤？”然晏曰：“娶妇得公主，无事取官府，不得不为之惧也。”天后以妻萧氏，即以弟续妻程氏非贵族，欲出之，曰：“我女岂可使与田舍女为妯娌也？”或曰：“萧氏与之侄孙，国家旧因。”乃止。 夏州群牧使安元寿奏，自条路元年九月以来，丧马18万余匹，坚木立足为鲁所杀掠者800余人，虚延陀达浑等5州40000余丈来降。甲午，左仆射兼太子少傅同中书门下3品刘仁轨故请解仆射，许之。闰7月丁未，裴炎为侍中，崔之温、虚元超并守中书令，上征田由言为太子贤马，在东宫无所归意。又为副帅蒋琰以书责之曰：足下负朝游之俊杰，傲唐虞之圣主，生出屈羽，名流海内，主上屈万乘之众，审三顾之容，育子以商山之客，待子以不臣之礼，将以辅导楚二，兼染之兰耳。皇太子春秋鼎盛，盛道魏州，仆以不才，游参廷政，足下受调护之际，是可言之秋，委委而无一谈，悠悠以足年岁，相使不参周粟，仆何敢言？路及亲矣，以何愁色？想为不达，仅书起于犹言，竟不能答。庚申，上以福尔令太子监国。裴行俭均于代州之行口，多纵反谏，由是阿史那弗念与阿史德温父进相猜二。弗念留妻子辎重于金崖山，以轻骑袭曹怀顺。行俭遣皮匠何家密自通漠道，乘务艇自实地道延取之。弗念与曹怀顺约合而还，必至金崖山，失其妻子辎重，士卒多极意，乃引兵北走细沙。行俭又使副总管刘敬同、常务亭等将单于府兵追聂之。弗念请执温父以自效，然尚犹豫，又自恃道远，唐兵必不能至，不复设备。敬同等均道弗念狼狈，不能整其众，遂执温父，从剑道以行俭降。后继告以尘埃涨天而至，将士皆震恐。行俭曰：此乃弗念指温父来降，非他道也，然受降如受敌，不可无备。乃命严备遣单使迎前烙之。少选，弗念果率酋长赴温父以军门请罪。行俭进平突厥余党，以弗念温父归京师。冬10月丙寅朔，日有食之。壬戌，裴行俭等献定襄之符，乙丑改元。丙寅，斩阿史那弗念、阿史德温父等54人于都市。初，行俭许弗念以不死，故降。裴炎及行俭之功，奏言：弗念为副将张前绪、程务亭所逼，有回纥等自冀北南向逼之，穷窘而降耳。 遂诛之。行简叹曰：“浑郡争功，古今所耻，但恐杀降，无复来者。”因称疾不出。丁亥，新罗王伐闽族，遣使立其子郑明。十一月癸卯，徙故太子贤于巴州。